天是各式各样昆虫最活跃的季节，其中有一种叫得最大声，它就是蝉。蝉的幼虫生命力很强，就算埋在地下很多年，它都会破土而出，重见天日。可惜当它成为真正的蝉之后，只可以生存几日，就好像我和它的爱情一样。 我哋狠心，系你哥哥应该学识靠自己。 唔得噶，我一定要照顾祖章噶。 所以祖心咪唔答你咯，因为佢知道佢俾任何忠谷对你都系冇用嘅。 你哋真系太了解我啦。唉，我走啦。啊，系啊，祖心而家已经睇儿童故事啦，你哋系时候有个细路啦。好啊。我爱你们， 我们都爱你。 钱俾祖章之后，郁满堂就放假，同我坐游轮去地中海度假。其实每次去旅行，我都会好开心。今次喺游轮，我早晚都喺赌场里边玩廿一点，原来真系好刺激噶。唔怪得祖章会爱上赌博啦。喺船嗰度，每一日都系吃喝玩乐，唔够两个礼拜，我就肥咗几磅啦。终于，我哋去到最后一站啦。巴塞隆拿这个地方名真的好听啊，好像跳舞音乐的节奏咁嘅。是最后一站了。 是啊，我们在这里玩两天就可以坐机回香港。 嗯。 早期这段日子你开不开心？ 开心啊，好开心添啊。我小时候就很希望有人好好地照顾我，带我周围去旅游，去到天涯海角欣赏异国风情。现在终于被我得到了，我更加开心了。 哦，我叫咗公司嘅人唔好骚扰我噶啦。 你快啲听啦，一定系紧要事啊。 哦，好。喂，啊，我系咩事话？吓、啊？哦，嗯，得啦，我知应该点做。嗯，好，再联络，拜拜。 满堂啊，咩事啊？系边个打嚟噶？咩事啫？你咁紧张嘅，系咪公司破产啊？ 早期，头先个电话系祖心打嚟嘅。 吓、啊！ 我哋要即刻赶去美国。 祖章， 我知道祖章对你系几咁重要。 祖章做乜嘢啊？佢系咪受咗伤啊？ 佢， 你讲啦。 祖章琴日朝早七点钟喺纳华达省湾滑翔机跌咗落山谷，意外过咗身。早期，早期， 我攞 passport。 小心啊，早期！ 你放手，你唔好掂我。 早期，我知道喺早期心里边，祖章嘅位置好重要，但系我估唔到佢竟然会迁怒于我。我哋马上赶机飞去美国，喺机上边，早期一句说话都冇同我讲过。 早期， 早晨， 满堂，学华已经打点好所有嘢，遗体火化，我哋打算带啲骨灰翻香港。 意外点发生噶？ 早将跟啲朋友去维加斯玩，忽然话要同啲朋友疏导驾驶滑翔机飞过胡佛水坝，因为唔够经验，连人带机跌咗落山谷。 郁满堂，你走啦，呢度唔需要你。 啊！ 祖章讨厌你，你走啊！ 好， 咁我翻屋企先。祖森，呢度拜托你。 得啦，放心啦。满堂，你唔好怪祖奇，佢太锡祖章。 我明白嘅，我有生一日，我都一样会咁爱佢。我走先，香港见。 原来由头到尾喺早期嘅世界入边，根本就冇郁满堂。佢对郁满堂客客气气，笑面迎人，讨好佢。原来只系为咗换取金钱支援祖章，系一段不折不扣嘅买卖婚姻。我哋喺美国逗留咗一个星期，先做妥所有嘅嘢。翻到香港，发觉郁满堂已经搬咗去朋友度住，目的就系唔想再惹早期反感。可惜佢呢份好意，早期一啲都唔欣赏。 祖章终于都翻返去爸爸妈妈身边，就算佢几咁唔好，佢都有爸爸妈妈爱佢。有时我真系好羡慕佢，我所做嘅一切都是为了他，想他有回个家，可以生活无忧。但是人算不如天算，他现在都不在这里，我也都不再是玉太。祖森，帮我通知玉满堂，我要离婚。 早期啊，根本两件事来的。 玉满堂蛇头鼠眼，老谋心算，是他间接害死祖章的。 你怎可以这样说 的？如果不是他来收屋，祖章仍会离家出走，有我看着他，就不会有今次的意外了。我憎死郁满堂啊。 祖奇啊，你这样太不公平了。 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公平的啦。 祖奇啊，你做什么啊？ 你怎么啊？ 头晕啊。 我叫医生来看你啊。早期，医生说你已经有了两个月，这段期间你一定要小心一点。 祖章最喜欢小孩的，可惜他永远都不知道这个消息。 我们没了祖章，有回这个 BB 都算是一种补偿。 是啦，世事真的很奇妙。 不过他是郁满堂的 BB。 早期啊，他都是你的 BB 来的。 我的 BB？我都不懂凑 BB 的。 我帮你凑啊。 你都没有经验。 我可以学的。 凡事都有专家的嘛，我们可以请个保姆的。 这样说，即一定要给这个 BB 来到这个世界咯。 当然啦。 真是可怜，托世为人，苦多乐少。 早期啊，你不是 BB 的代言人啊，不需要你操心的。等我看看谁。啊，满堂， 早期点啊？ 你知道咗？ 祖森，连你都对我有偏见，你哋系咪想等 B B 出咗世，或者等佢迟啲翻落读书先讲我知啊？ 又唔会咁迟，我只系想等早期情绪稳定啲先通知你啫。 你哋姓彭呢家人真系唔讲情理，佢纵容祖章，你就纵坏早期。 祖章都唔喺度，唔使再提佢。 我哋将楼上嘅客房改做 B B 房啦。 满堂啊，你要有心理准备，早期仲未决定要唔要呢个 B B 嘅。 吓，你哋冇劝佢嘅咩？ 我觉得呢啲系你哋嘅私事，我同学华唔适宜介入嘅。 早期， 我订咗 B B 床啦，佢哋听日会送嚟。 哦， 学华话要请正式嘅看护照顾 B B 好啲。 哦，好，好，我即刻去揾，即刻去揾吓。 满堂啊，搬翻嚟啊！早期需要你照顾啊。 好，好啊。 探完早期啦，佢点啊？ 早期好好，戒烟戒酒。我而家真系相信有 B B 嘅女人咧系特别靓嘅。 你第日都会系最靓嘅孕妇。 不过喐街又有一大班人喺度玩饮饮食食啦。 呢班人真系面皮厚，见早期嫁得好，丈夫有钱，又走嚟呃饮呃食。 但系早期唔介意，仲好乐意日日招呼佢哋添。 佢最爱嘅哥哥都唔喺度，行为歪张啲都值得原谅嘅。 祖心啊，其实你都好中佢啫。 我哋自细就好好感情噶啦。 我知，唔止你，郁满堂都系就晒早期嘅。早期对佢咁冷淡，甚至要佢瞓书房佢都唔介意。只要唔离婚，只要早期肯俾 B B 嚟到呢个世界，再苛刻嘅条件佢都会欣然接受。啊，系咧，我哋去加拿大嘅事，你打算几时同早期讲啊？ 我会揾机会同佢讲噶啦。 早期会唔会觉得你残忍，唔再锡佢噶？ 我就系因为锡佢，至更加唔可以好似佢对祖章咁啊，一世为佢撑腰。我离开佢远啲，等佢可以成长啊嘛。早期佢会明白噶啦。 嗯，希望啦。唉，睇嚟早期好中意呢个 B B 啊。 咁咪好咯，希望 B B 可以填满佢内心嘅空虚啦。 其实佢已经要乜有乜噶啦，仲点会空虚啫？ 早期好细个就冇咗妈妈，我阿叔又挂住做生意，又中意饮酒，而家又发生咗祖章呢一件事。 人生梗系有打击噶啦，系早期先咁本事，将自己嘅唔开心转嫁俾啲亲人嘅啫。祖心实在太锡呢个妹啦，兄妹相亲相爱都系好事嚟嘅，我都要当早期系自己妹妹咁爱佢锡佢。而唔系吓佢嘈。 祖心，你要去加拿大教书？ 系啊，出年二月咧，我会同学华注册，结埋婚就走。 恭喜你啊！ 多谢你啊，满堂。 嗯，二月到时 B B 都出咗世，系咧？早期知道未噶？ 我啱啱同佢讲咗噶啦。 哦，早期一定唔舍得你。 我一年会翻嚟两三次噶嘛。 嗯、啊，系啊，医生话俾我知 ，B B 系仔嚟噶。 其实是仔是女有什么所谓啊？ 祖心，你个人真是豁达，唔怪得早期咁尊重你。我做生意的男丁对我来讲是喜上加喜，将来我间公司的招牌呢就可以写住旭与旭，又或者是旭氏父子。 又是吧？是咧，满堂啊，同 B B 想好个名未？ 未啊，唔知早期有冇谂呢？ 我冇听佢提过 啊。不如叫智一啊，旭智一好唔好啊？ 好啊，一听咧就觉得好舒服，嗯、但系罚抄啊、笔画都少啲啊嘛。 啊系噃，如果 B B 似早期咁就好啦，一定会好靓仔。 我都希望 B B 嘅性格咧似你咁踏实稳重。 多谢你，好多谢你啊，祖心。 我真系衷心希望。旭智一会为父母的婚姻带来转机。小智一终于出世，郁满堂抱住 B B， 激动到喊咗出嚟。虽然小智一冇妈妈生得咁标致可爱，但就同郁满堂一模一样。我好肯定，郁满堂一定会更加喜欢。同埋更加痛锡佢，而早期咧，我唔可以话佢唔锡智一，但硬系觉得保持距离。佢唔会抱住智一亲自喂奶，唔会同智一冲凉剪指甲。六个月之后，我同学华喺加拿大卑斯大学收到郁满堂嘅电话。 祖心，早期要同我离婚啊！佢话佢从来都冇爱过我。 我知道，我知道的。我求他等 BB 大啲先算，他系都唔肯，一定要分手，仲话叫我快啲搬屋。志一就以后跟住我，因为他会中意周围去旅行，唔方便凑 BB。祖心啊，你快啲翻嚟劝下佢啦。早期净系听你一个人话噶咋，佢今次好认真，律师已经将分居文件交咗俾我。我点算？我点算好 啊？满堂啊，你仲系好爱早期？ 系，所以我先至咁彷徨，咁心急。 既然系咁，你就要好似爱佢嘅人咁样对佢。 乜嘢啊？你讲咩？我唔明嘅。 忍耐、宽恕、厚待佢。 呢个时候你唔好同我讲埋啲咁嘅嘢啦。早期要离开我，佢连 B B 都唔要啊！你快啲翻嚟帮我讲句公道说话啦。 满堂啊，我要教书噶，点可以擅自离职啫？ 我会补偿翻你嘅损失噶。 钱对我嚟讲根本就唔系咁重要。有啲嘢咧，坚持系冇用，适当嘅时候应该要学识放低。 咁好啊，迟啲我哋再联络啦，拜拜， 拜拜。 你打算翻香港啊？ 唔翻。 点解啊？ 早期唔会听我劝，佢决定咗嘅事就唔会改变，而且我唔想介入亲戚啲私事。哇，三点几啊？郁满堂学埋早期咁任性，净系顾自己，唔使理人。好啊，快啲瞓啦。 哦。初初同祖心一齐嗰阵，见佢咁紧张早期，我曾经担心过婚后会系三个人一齐生活。只要早期一有需要，我哋就要疲于奔命帮佢解决问题。而家事实话俾我听，祖心系一个有智慧嘅人，我哋终于可以过二人世界啦。而祖期亦都冇骚扰我哋，只系间中打电话嚟倾下闲偈，绝对冇讲私人尴尬问题。所以我哋完全唔知道佢要离婚。早期真系长大啦，佢自己会决定以后嘅路应该点样行。 早期，如果有啲咩事嘅，你随时可以 call 我噶。 得噶啦，满堂，多谢关心。 子一，同妈咪讲拜拜啦。嗯，子一。 由佢啦，我平时都冇咩抱佢嘅，放心啦，佢唔会扭计揾我嘅。好啦，子一就交俾你啦，佢系个男仔，一定会好似你咁勇敢坚强嘅。你走咯。 咁好，你要保重啊。 嗯，拜拜。好啦，祖章。他们走了，这间屋现在是完全属于我们的，你可以回来了。哥哥，你可以回来了。祖章。祖章喜欢热闹，所以由那晚开始，我几乎每一晚都请朋友回来开 party。 原来只要你肯花费，任同人计较就保证高朋满座。以前的朋友又回来了，当然也包括隔离丁先生夫妇的投诉。我们的车总是阻着他们出入的，这一晚又有人来按门钟，不用问一定又是他们。啊，满堂， 快啲同我医院睇子一啦。 B B 做咩啊？ 中耳发炎，烧到105度，要打针降温。 好啊，行啊。 你开紧 party？ 佢哋会招呼自己噶啦，行啦。 哦。 对于子一，我都对佢嘅感觉好奇怪。佢系我生嘅，基于道义， 我好应该关心佢，但心理上我并冇一般妈妈嘅焦虑，点解会咁嘅咧？连我自己都俾唔到答案。B B， 你点啊？病咗啊？唔紧要噶，医生伯伯会照顾你噶啦。啲药系咪好苦咧？打针系咪好痛咧？点啊？医生点讲？ 唔使担心啦，医生话只一退咗烧，病情可以控制。 咁就好啦。 早期，多谢你嚟睇子一啦。 唔使客气，应该噶嘛。 啊，系咧，使唔使赶翻去啊？ 我想今晚留低陪下子一。我嗰啲朋友其实都好无聊，冇乜好倾嘅。 早期，我哋由头再嚟过，好唔好啊？ 唔好啊，我哋之间已经完咗噶啦。 早期，我 唔好吵醒 B B。 早期醒了，早晨。 早晨。咦， BB 的头不轻了。 是啊，子欣没事，退了烧。 那我先走了。 好，我送你。 不用了，你看着子欣吧。 禅第三回，姚秀玲监制，曾月娥编导，亦舒原著，可可编剧，陈伟康录音，并且由翟耀辉、罗伟亮、曾月娥、朱妙兰、叶伟伦、蔡嘉怡等联合播演。香港电台广播剧组制作，现在经已播放完毕。